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39集。正院的天井下排满了尸体，鲜血汇成的小河在沟渠里缓缓流淌。刺客们正在清点人数，一个高大的黑衣男人拎着夏侯恋的衣领走过来，手一抛，夏侯恋被狠狠地丢在石堆之中，白色血衣顿时沾满血污，浓郁的血腥味席卷口鼻，让他几欲作呕。夏侯恋从地上爬起来，眼角瞥见谢炳峰和萧氏抱在一起的尸体，他们的脸上定格成一个恐惧的几乎狰狞的表情。刺客们围过来盯着中间的夏侯恋。 老秦，怎么回事？ 段叔问道。罗茄摘下面具，露出冷峻的面容道， 他放跑了一个人。 段叔看了夏侯恋一眼问道， 放跑了谁？ 不知道是谁，他把自己的衣服和面具给了那个人，我和锦纳罗还以为是他本人，便让他走了。 先前跳房子的刺客开口道， 锦纳罗，你说是吧？ 秋叶没有说话，只摸了摸夏侯恋的头顶。一个刺客冷冷地开口， 哼，夏侯恋，谁借你的胆子竟敢放跑猎物？ 另一个刺客笑道， 自然是伽罗罗，这小子仗着自己娘亲厉害，什么事儿不敢做，上回他还拔光了我家母亲的毛呢。 后面清点人数的刺客道， 我已经核查过了，谢府108个人，一个也没少。 朱刺客面面相觑。罗茄问道， 你点清楚了？ 确实点清楚了。 那刺客回道。那曾在门口跳房子的刺客说道， 可我确实看到一个人穿他的衣服出去了。段叔，您的刀也在他身上？ 段叔来不及心疼自己的短刀道， 依我看，要不咱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了，反正册子上的人数没有少，并不碍事。 他转头对罗茄道， 我们不必和一个孩子计较吧。 孩子？ 罗茄冷笑道， 在下12岁就出道杀人了，当初可没有人跟我说过我还是个孩子，况且住持向来铁面无私，若是被他知道，咱们都得挨鞭子。 段叔叹了口气，转头对夏侯恋骂道， 臭小子，你快说，你到底把谁放跑了？一刻不看着你就给我惹事儿。 夏侯恋哑声道， 是谢府的小小姐。 罗茄问道， 为何册子上没有她的名字呢？ 夏侯恋半真半假地说道， 她向来不受谢炳峰待见，上次更是言语冒犯了谢炳峰，谢炳峰并没有让她被奏折，或许谢府名录上也没有记上她的名字吧。 罗茄继续说道， 他去哪儿了？ 我不知道。 罗茄掏出一把匕首，用刃尖挑起夏侯恋的下巴，逼他直视自己的双眼道， 不要耍花样，把你知道的都吐出来。 夏侯恋毫不胆怯地和那森冷的目光对视。秋叶指尖寒光一闪，薄如蝉翼的刀刃抵在罗茄手腕，他微笑道， 茄兰禁止动用私刑。 罗茄眯起眼道， 锦纳罗，你这是要护着他？嗯。 秋叶不动声色将秋水压在罗茄腕上，迫使他放下匕首，嘴角的弧度不减分毫， 我只是在维护四规。 罗茄没有和秋叶应征， 心不甘情不愿地收起匕首。伽蓝之中，除了住持之外，以八部地位最为尊崇，而八部之中，除迦罗罗之外，剩余七部实力旗鼓相当。秋叶以秋水指尖刀闻名，其刀薄如蝉翼，两头开刃，在指尖旋转不绝，不知暗杀了多少高手。但秋叶还有个身份更让人忌惮，他是伽蓝掌刑，掌管伽蓝斩逆殿诸刺客，凡背叛伽蓝者皆死在秋水刃下。但无论怎么说，他魔猴罗伽也是八部之一，秋叶也要忌惮他三分。 你还知道死龟，可知道夏侯炼放跑猎物当初以何种刑法？ 罗伽的目光变得阴森，一字一句道： 杀无赦。 即便是杀无赦，也当交由住持处置，再由我施行。 秋叶道： 哎呀，行了，你们两个当务之急是找到那个小小姐。 段叔拉开剑拔弩张的二人，问夏侯炼道： 他叫什么名字？ 夏侯炼道： 谢静兰，安静的静，兰花的兰。 你小子撒谎。 一个苍老的声音突兀地响起，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家慢吞吞地走过来。夏侯炼扭过头看，是那个给他送过刀谱和药汁的暗中前辈。这下完了，蒙不住这帮傻子了。 谢福，只有一个谢金兰，是个男孩，正是他伺候过的小少爷。这小子心肠软，怕是对这个小少爷有感情了。 老人家用拐杖敲了敲夏侯炼的脑袋，摇头道： 早就告诉过你，你不合适当刺客，看吧，惹出祸事了。 瞎凑热闹，夏侯炼握紧拳头。 这小子狡黠，满口谎话，若不动刑根本问不出什么。 有刺客在后头道。秋叶扫了那人一眼道： 伽蓝禁用私刑，有什么事儿回次再说。 哼，由您掌刑怎能称为私刑？逃跑的猎物不追回，我等对魏公公不能交代，届时败坏了伽蓝的名誉，这罪过我们如何担当得起啊？即便是住持在此，也定当严刑拷问猎物下了。 那人冷笑了声： 还是说锦纳罗大人再怕伽楼罗归来，知道你对他的儿子用了刑，会找您麻烦？ 罗伽也冷笑道： 哼，放心吧，锦纳罗，夏侯佩已经三个月没有音信，怕是早就死在西域了。 你放屁！ 夏侯炼闻言红着眼大吼起来： 我呸！就算你被蚂蚁啃光了，我娘也不会死。 段叔厉声喝道： 夏侯炼，给老子安静。 秋叶按住夏侯炼的脑袋，不让他继续乱动，叹道： 各位只猜对了一半，我不仅惧怕迦楼罗，还惧怕住持。 罗伽疑道： 什么意思？ 秋叶笑道： 诸位难道从不疑惑夏侯炼的父亲究竟是谁吗？ 你的意思是，怎么可能？ 刺客们都大惊失色，秋叶低低地笑起来，声音低沉却清晰无比地说道： 哼，不错，正是世心佛陀，咱们的住持啊。 夏侯炼脸上没有惊讶，也没有高兴，拧着眉毛站着，似乎不愿意听到住持的名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 同样精彩。